广播剧团《恋爱未完》第三集。 阿黛啊，快啲入嚟啦，行李重啊！ 得啦得啦，妈咪。 嗱，行李咧摆喺门口就得噶啦，你咧就快啲去饭台嗰度等我吓，我入厨房先啊。 妈咪啊，你唔好煮嘢俾我食啊，我落机之前喺飞机嗰度已经食咗早餐噶啦。 你第一日翻嚟啊，系咁意啊，都要食多少噶？你等阵吓， 妈咪。唉，妈咪啊，我走咗之后，你摆过晒啲家私古董啊？点解唔见咗白玉观音嘅？ 我卖咗俾人啦。 妈咪。 嚟嚟嚟，唔好讲啲衰嘢住，食下我呢个电视大厨张太嘅拿手中式早餐先啦。 妈咪啊，我好饱啊，我真系食唔落咧。 啊，细细个你够话喺街食汉堡包食饱咗，翻嚟又唔食我啲餸咯。而家咪又系食到你咁大个，仲食到你啊，做埋饮食界才女添。阿黛啊，你知唔知啊？你嘅问题咧就系心直口直，心谂嗰句咧就一定要讲出嚟。有时啲嘢啊，心谂嗰句唔讲，可能系好事嚟噶。 妈咪，而家边个炒窿楼啊？sorry 啊，妈咪。 唉，不过我做你妈咪嘅咧，就仲有问题过你，都就快要退休噶啦，仲要临老入花丛，学人炒楼，炒到窿晒负资产，仲要你放弃咗欧洲发展，翻嚟香港救我。 妈咪啊，救咩你、啊？我喺欧洲食厌晒人哋啲法式烤羊扒、西班牙海鲜饭、德国香肠同埋意大利生牛肉片，要翻嚟食翻一轮香港餸，平衡翻下啫嘛，唔关你事嘅。 话时话，我有啲朋友同 Big Spender 佢哋做过嘢啊，知道咧佢哋做嘢好心狠手辣，倾条件又辣，你同佢哋合作啊，一定要小心啲啊，尤其嗰个 KC Lee 啊。人人咧都叫佢做咩网界杀手噶，必要时呢，我同你揾正话阿何 uncle 帮手。 哇，我见过佢个女仲唔怕黑啊，唔制。 阿黛啊，你喺嗰边咧系咪一个人噶？ 唔系啊，我咪同 Tina 一齐住，一齐旅行咯。 我唔系呢个意思啊，我系话呢男仔嗰样嘢呢？ 冇啊，一个都冇。我珍贵四欧洲仔，法国男人难搞，英国仔难瞓，德国男人过分严肃，俄罗斯男人唔冲凉，最好就是意大利男人，又热情又浪漫，不过大部分都是基嘅。 不如你喺香港找翻个人，以后都留喺香港咯。 哇，你估我大晒啊？我找人人找我先至得噶。 嗱，咁你即系有兴趣喺香港识翻个男人啦。 唔系、哦，我会好忙噶，三日要同 bigspender.com 佢哋连食连写一间铺头嘅食评噶。 咁咪啱咯，叫啲男仔同你一齐食咪得咯。嗱，横掂拍拖啊，都系要食饭噶啦。我一于同你约下，好似阿七姑婆有个侄仔都几好噶。 妈咪啊，我投降啦，我投降啦，我都系食晒你嗰啲果晶种啊、瑶柱豆苗咁就算啦，你放过我啦吓。呢篇唔系食评，不过妈咪真系老咗好多好多。我同佢分开咗一年啫，但系佢嘅味觉好明显系钝咗。呢一味皮蛋咸瘦肉粥同埋瑶柱豆苗都系偏咸咗，咸瘦肉一条大一条细，系咪连眼力都弱埋咧？妈咪你放心啦，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噶。我喺 Big Spender 赚到嘅一分一毫，我都会俾晒你。 几多点啊？九点啊 ！Good morning， 大佬，喂，起身啦，大伯等住你做啊！喂，嘿， 喂，我系男仔，你女仔嚟噶？你搞乜鬼揭开我张被？我攞税噶，喂！ 切，大佬，使乜大惊小怪、啊？前几年我哋冇钱啊，仲用手同你洗底裤添，乜你唔记得咩？ 唉，记得，不过而家我哋有钱请工人啊嘛，咁唔使自己洗咯。 总之你就要即刻起身啦！嗱，你嘅 schedule 咧今日系咁嘅，一阵间食完阿 Maria 买翻嚟啲早餐之后就要去黄克径， 你记唔得淡水一个月前约咗你翻去同我啲师弟师妹食毕业餸咧？跟住今晚阿峰咧就会陪你去新开我间私窗食 high tech 川菜 ，Johnson 同你哋订咗位噶啦。 是鬼是马咩？人哋系搞川菜嘅，同我哋西厨简直系风马牛不相及。Johnson 都唔知近排搞乜嘢。 阿 Johnson 话而家最 hit 咧就系川菜啲淡淡面，叫你哋试下菜，话唔定啊将来喺餐厅入边咧都搞淡淡面咯。 你叫佢搞屎搞棍就差唔多。 我睇医生冇时间咋，有时间啊我都同你哋去食啊。人哋嗰个刘生刘太几威啊，喺屋企学下睇下书啊，就识整啊几十味川菜啦。你咪当去参观下，试下人哋啲川菜咯。 咁咪真系业余咯。 业余咪业余咯，你13岁洗碗嗰阵时就系业余咯。 嗯，你今日睇咩医生啊？ 睇个胃啊。哇，呢排咧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啊。 嗱，你记住啊，唔好同啲男仔啊去饮酒啊，你知唔知啊？ 啊，唔通系 Maria？ 佢一定冇带锁匙啦。 喂，咪住 ，Maria 一定有锁匙嘅。等阵，等我出去装下先。 喂，会唔会系何小姐啊？好，我跟你去门口装下先。 小心啲啊，唔好俾佢觉得我屋企有人啊。佢呢排越嚟越烦啊，我滑浪我几乎都想跟埋佢添啊。 喂，大佬啊，慢慢嚟，唔使咁大力装，小心撞门啊！你一撞咗咧，佢就会知道你喺度噶啦。到时。我哋就冇啖好食噶啦！ 喂，系鬼啊！ 大明， 好嘈好嘈啊！你扮冇人喺度咪得咯？ 喂，大佬啊，而家个样好怪啊，十足咧似我哋细细个喺孤儿院揾冰竹擦嗰个样啊！佢以为我系 Maria， 好，我一于开门俾佢。 喂，你傻噶？我病埋啦！ 喂，病去边啊？你想好似你15岁嗰阵时喺三哥餐厅个烂鬼大雪柜病埋同我玩咁咧？喂呀，你记唔记得嗰次好危险啊？你俾个雪柜锁埋，三哥咧又话叫阿收买佬咧运走个雪柜去咩垃圾堆填区。 终于你咪揾到我咯！ 你啊，全凭你喺雪柜入边咧惊到濑尿，我先发现到咋？ 咦，走咗咯？等我装下先。喂，佢真系走咗啦！ 唉，舒服晒。 哎呀，弊家伙！ 吓，何小姐又翻嚟咯？ 我差啲唔记得咗，三哥就嚟生日添。 嘿，下个星期三啊嘛。 你记住提我啊，系啊，我要整生日蛋糕。 喂，大哥啊，何小姐走咗噶啦，你可以大声翻噶啦。 嘿，又似你整我打你啦。 唔好打啦。喂，大哥啊，我想搬开住啊。 吓、啊？你讲多次。 我话。 你想搬出嚟住？梗唔得啦。 大哥啊，我已经成年㗎喇，我想有自己嘅家，我想有自己嘅生活啊。 唔得。你记唔记得阿白林死之前讲我啲咩啊？你记唔记得佢叫我去做啲咩先？ 叫你一生一世照顾我嘛。 咪囉，一个女仔搬出去冇人睇住你，好牙烟㗎，你知啦，啲男人好鬼衰㗎嘛。咁如果万一搞你咁点算啊？ 你够成日俾何小姐搞落，咪一样。 男人点同呢？男人系唔会有蚀底呢两个字嘅。 如果我鍾意咗人呢？ 嗱，你一定要问过我先。仲有啊，千祈唔可以鍾意厨房佬，因为鍾意厨房佬呢，我一定唔会俾嘅。你唔好话俾佢听，你同阿峰佢哋拍拖啊？ 大哥啊，你梗系厨房佬落，咁又点、啊？ 唉，我点同呢？我系万中无一，行政问嗰、那个。其他我啲师兄弟啊，仲喺厨房嗰度批紧薯仔啊！ 做厨房唔系一定冇前途噶。 我而家咁叻啊，我都唔知可以做咗几多年啊！人哋今日好中意食你嘅嘢，但可能听日咧一听到你名咧就会呕噶啦。呢行就系咁噶啦。你睇嘉年华老道啊，几多酒楼啲招牌一路一路咁换啊，换得几快啊？点解啫？你知唔知其实我而家真系好烦噶，因为我唔知道一年之后我煮嘅菜仲 work 唔 work 啊？ 嘿，大哥你好野蛮噶，唔睬你啊！ 喂。马英， 恋爱未完。 恋爱继续。 哇，砰一声嗰次啊，你仲记得发生咩事吗？ 我唔系好记得，不过同焗炉有关。 嗰次啊，你落咗五倍发粉啊，落个西班牙包嘅 Lisa 嗰度，个焗炉一路焗，佢就一路涨，终于咪砰一声咯。隔篱土木工程系个教授啊，仲以为我哋西柱证书课程喺度练紧爆炸，同佢哋争饭食添啊。 我坦白，嗰次真系唔好意思、啊。搞烂咗你焗炉，仲要你自己揞钱整翻佢添。 唉，我教到个咁出色、咁出名嘅学生，三哥又出咗个咁出色、咁出名嘅学生，个焗炉爆多次都冇所谓啦。 啊，而家我啲师弟师妹有冇咁厉害啊？整爆个炉啊？ 梗系冇啦，整爆厕所就有，整支嘢又唔好食，搞到我同埋其他试菜嘅同事咧争住排队去厕所啊！啊，系咧，你有冇见到三哥啊？ 最近都冇咯，餐厅仔又忙啲。都好多人揾我帮佢忙， 系系系，我知道我阻住你宝贵嘅时间啦。嗱，你啲师弟师妹就嚟喺厨房出嚟噶啦，我保证你试完菜，俾完评语之后就即刻放你走，好冇 ？OK 啦，冇问题啦，有得食又唔会阻我时间嘅。 坦上，我哋准备好啦，出得嚟未啊？ 咪住，整理一下你哋啲厨师衫同埋厨师帽先。如果人唔干净唔企理，味菜几时正都冇用，又系一定对你打折扣嘅。得未 ？OK， 我哋出嚟啦。 Hello， 大师兄你好，我是萝卜仔啊，我呢味送系面包，德国黑麦面包，请慢用。 到我啦，大师兄你好，我叫做蓉蓉啊，我系你 fans 嚟噶，一阵间试完菜，你自己要帮我签个大名、啊。我味送系汤，系南瓜汤。 大师兄你好，我是肥和啊，我直头系你超级嘅 fans 嚟噶，一阵间至紧要同我哋所有人影翻张靓仔相咁啊。我味菜咧就是、头盘大紫沙律。 我呢味呢係二盤 ,sorry, 大星我未介绍我自己添，我係 CQ， 我呢味菜式係我拿手好菜炭烧西拉牛扒比利时汁，请慢用啊。 最后出场就係我啦，大师兄，我叫蔡南，唔係食家蔡南，係小厨师蔡南，我嘅负责呢就係甜品，佢就有出名嘅意大利三色雪糕，包你食到唔肯走头两口啊。 阿大明，咁你係趁热食啦，记得要好客观好公正嘅比分喎、 啊。咁我唔客气㗎喇喎，我就由面包试起试到甜品为止啦。最好的黑面包呢，外面是比较硬的，里面是比较软的。阿萝卜仔是不 是？是啊。 你好像调转了。外面呢就整了入里面，里面是整了出来。所以呢整个面包都硬，好像 RoboCup 这样。五分啦。 咁解决方法呢， 加多啲芝士粉，仲有整个途中呢加入牛油，是不是？ 啱 啱啱。 第二个。 等我试南瓜汤。 点啊点啊，大师兄。 个南瓜唔够熟喎，仲苦苦地添。你一定系刨外皮嘅时候刨得唔够深啦。七分啦。 试埋我呢个大紫沙律啦，大师兄。 煮大紫之前咧，你肥唔干水啊，所以啲水分咧仲留喺度，所以沟埋啲千岛汁咧，好稀啊。你睇下，卖相都唔好。四分啦。 斩啦，唔合格啊！ 都好过你出到去做厨先俾人飞啊！打大明啊，试埋 CQ 呢个炭烧西兰扒，佢算系高材生嚟噶啦。 好啊。点解啲牛扒啲肉咁柴，好似牛肉干咁？ 因为我真系用炭烧咯。 啊，师弟，呢、這个就唔系问题嘅。 系 用乜嘢烧咧都冇问题，问题就系烧嗰阵。嘅时候咧，你冇将啲牛扒咁多面都烧晒，所以咧嗰啲汁咧就会流晒出嚟啦。你净系烧得一两面，咁你烧下烧下，咪变咗生干煎咁咯。六分啦， 最后到我啦，师兄，我蔡林呢味咧就系意大利三色雪糕，保证原汁原味啊，请试食啦。 喂，好味喎、啊，谭 Sir， 试下。 睇过。咦，真系几好味、啊。 十分啦、啊，呢啲吓。 好嘢，我攞十分啦，攞十分啦， 唔好开心住。不过呢十分唔系俾你嘅，你整唔出嘅。呢十分咧应该系俾铜锣湾 Valentino 意大利雪糕铺嗰阿柱 Valentino 嘅，我同佢好熟嘅，我成日食嗰啲雪糕，我食得出嘅，你唔使咁嚟试我。 好嘢，好嘢，坦常我真系考唔到大师兄啊，好嘢，好嘢。 唔系你估 ，Johnson， 喂，咁多位少少啊，咁多位少少，系啦，好好好。呢位同学，唔该，系啦，揸住杯雪糕同阿大明倾。 Johnson， 咪住，你过嚟先。 哎呀， 你嚟做咩啫？唔好意思啊 ，Johnson， 系 过嚟啊，我同你倾两句。 好啊，好啊，阿坦Sir少少先系。 哎呀，好嘢，靓仔晒啫。点啊，大明 ？Johnson 啊，呢啲系我私人生活， 你都要影？ 哎呀，你系 artist 嚟噶 ，artist 系冇私人生活噶嘛，佢系要用所有嘅时间、所有嘅机会去 entertain 啲 fans 噶。 咁琴晚你叫我同嗰个乜鬼 L 先生怼走，基本上唔系倾生意，你叫我 entertain 佢啊？ 唉，大明啊，你冷静少少啦，好冇啊？我觉得近排我哋嘅合作咧，硬系好似有少少沙石咁嘅啫。喂，你唔好唔记得啊，你系我捧你出嚟噶。我一样可以好似捧你咁捧第二个噶，咧就餐厅阿峰啫嘛，佢都唔知几想我捧下佢。嗱，你自己睇下啦，睇下呢张报纸娱乐版啊。机场狗仔队咧，啱啱就喺机场 book 到你女友，你女友个爹哋同埋国际级食评人张岱喺度闹交。报纸嘅消息咧就话佢就系 bigspender.com 嘅秘密武器，佢嘅任务咧就系翻嚟香港挑战啲名厨。喂，名单上面啊！有你个大名啊，啦，何大明啊，人哋摆明咁样插到埋你啦，加上 Big Spender 嗰个 KC Lee 咧，沙尘白霍咁，我哋唔同佢合作，点同佢打？醒少少啦，啊，睇下你自己，唉， 睇紧啦，国际食评人与本地社交圈大混战，张岱简单任务挑战全港飲食圈，何大明等人成为首要打击对象，嗰啲报纸真系。 估唔到啊！呢个女人啊，咁靓又咁鬼死辣嘅，真系眉精眼企嘅何生同何小姐，佢都咁搞。 呢个就食评人张岱， 系咯。喂 ，Johnson speaking， 吓、啊，餐厅有怪事，有人 book 晒啲位 ，book 晒啲位， 唉，仲唔即刻翻去睇下？唉，嗱声啦。 哎，点啊？ 系咯，咩单位搞事啊？等我出去睇下先。 那个单位咧就叫做何小姐，大哥，你个老相好啊！ 喂，顶，我嚟，咁招待唔住啊。不过如果真系识咗男仔嘅话，你叫佢打俾我，我想同佢倾下。 哇，大明，你出嚟餐楼嗰度睇睇，阿何小姐佢好厉害啊！ 佢又搞咩鬼啊？ 睇下先啦。 大明哥啊，你翻嚟啦！何小姐除咗订晒我哋啲位之外，仲……唉，你自己睇下啦。 系咪啊，大明？何小姐厉唔厉害啊？ 出面大餐台上面顶住嗰块滑浪板系。 Hello， 大明，你翻嚟啦，睇下块滑浪板劲唔劲啊？ 呢块唔系大 cat， 1969年出厂，30年从未人拥有过嘅大 cat 古典滑浪板。 嚟啦，嗱，你今朝唔睬我，而家要睬我啦啩？仲买睇下？ 真系大 cat。我只系睇过30年前嗰幅相，我估唔到我今日可以亲眼睇到佢。你边度揾翻嚟？ 我叻咯，识咗你之后，我就不停咁上网揾 surfboard 嘅料，终于咧俾我揾到佢出嚟啊！我喺 eBay 度 bid 翻嚟噶，用咗成$4,000啊！ 即系港币30,000，我俾翻你啊！ 好啊，你煮翻餐 lunch 俾我食咯，我横掂都订晒你餐厅啲位用嚟摆呢块板俾你睇嘅。我俾你赚我30,000+，你又俾翻30,000+我，左手交右手，大家咪算冇数咯。OK？ 多谢晒啊，何大小姐。咁你想食咩餐呢？ 咁而家有咩 appetizer 俾我顶住到先呢？ 阿峰啊，出个油炸花枝瓜俾何小姐顶住先啊。 OK。 嗯， 大英啊，你阿哥虽然有性格，但何小姐更加有性格，令你服美。 喂，大哥话想见下我男朋友、啊。 吓、啊？咪即系见我？ 佢唔知系你噶，我唔好意思讲俾佢听啊，我惊一讲佢就发晒脾气啊。不过我谂你都要快啲讲啦。我好似有咗啊。 有咗？ 嗯。 你有冇睇医生啊？ 今晚约咗医生 check 噶啦。 阿峰，咁啱。 系系嚟嚟嚟嚟嚟。 倾偈嘅啫。 恋爱未完第三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陈慧珊饰演张岱，郑伊健饰演何大明 ，Zola 饰演何大英 ，Prima 饰演何丹凤，快必饰演 Johnson， 陈振安饰演阿峰 ，Joey、William、子宇联合演出。